大家又到星期二晚的奪命鬧鐘了，那今晚呢就100億奪命了。 100億雞髀打人牙較遠喎。 咁啊，一陣間分析一下呢個100億嘅雞髀打落嚟究竟遠唔遠呢？ 係啦。 咁啊，開頭先講一單就係都網上熱門討論嘅新聞，就喺油塘嘅紀律部隊宿舍裏邊咧，就一位外佣啊，應該係，即係聽佢。即一路拍一路講嘅對話咧，就拍到咧一位男士咧喺一個嘅窗口嗰度咧，就係墮樓嘅過程。 係， 咁就現場嘅警察去到就話暫時就死因冇可疑，咁樣就冇呢個嘅掙扎定唔知乜鬼嘢嘅即係痕跡咁樣。咁但係咧就好多網民咧就喺網上邊咧就係細心去睇嗰段片咧就發覺咧。呢位墮樓的男士很大可能是被人掟下去的，原因呢就是呢因為他一直在窗邊的時候是沒有動作的， 是 然後呢在墮樓的過程裏面呢、就是、一直直墮的時候呢就看下去就像是昏迷了，即、就是沒有反應的其實所以 因為他中間他跌落個橫梁度嘛， 撞 到 一下 你撞到橫梁你下意識呢啲手手腳腳呢 會喐㗎， 會點會喐㗎， 會喐㗎，係 啦， 咁所以咧就而家就大家都喺度眾論紛紛，咁警察就話啲人就唔好做嘢喎，咁大家都知道啦。警察現今嘅公信力就係用阿毛漢嘅講法就亞洲最差嘅， 亞洲最差㗎啦，係啊。 咁所以講乜 亞洲最差就真係全世界最差一樣。 點解講乜都冇人信咧？係有原因嘅。其實嗱，據我理解咧，做傳媒嘅經驗咧，以往咧其實去到有呢啲發現屍體處理咧，佢唔會即刻講話死因冇可疑。 係啊。你係咪點樣都開 file 先啦？ 啊，咁咧亦都唔會有正式發言人，只會係現場消息透露，即係警方就會將佢查到嘅背景咧，就會用據現場消息透露。咁如果現場冇都好咧，翻到去報館，咁啊負責嘅警察線嘅記者都會打去問到嘅。其實呢個人係邊個背景幾多歲乜乜，咁但係就唔會話死因冇可疑嘅。其實總之就係一切有待調查。 咁但係而家我唔知點解啦，喺呢幾個月裏邊咧，大部分發現屍體案件咧， 早慣手勢啊，而家係 就撲出嚟就死因冇可疑啦。咁咧，所以呢種咁樣嘅先至令到人哋覺得有可疑。 係啊， 正正就係、是。即係無論佢做嗰個嘅現場裏邊，包括綁住個試過係綁住個啞鈴啦， 係 試過係黑衫黑褲啦，包括陳燕林啦、赤裸啦嘅喺即係浮屍啦，都係死因無可。 你知道即係陳燕林啦，你咧香港唔審啦，你變咗冤案啦。你而家最後尾咪蝴蝶效應，搞到而家連蔡英文嗰啲文宣佢都攞阿陳燕林出嚟講咯。 喂，人哋已經當咗係呢個咩嚟㗎啦？ 已經當咗㗎啦，已經當咗事實㗎啦。即係你公審咗啦，已經係已經有公審嘅效果啦，已經係。 咁啊，如果警察同林鄭政府唔面對呢個謠言嘅真正嘅原因，如果係謠言嘅話，謠言背後反映的就是這個政府和警察已經完全失去這個市民的信任、 沒錯， 這個第一步，因為他們 cover up 的東西太多、如果你不逐件逐件揭開的話，你播每天、我們要播那些叫做、政府廣告、播幾十次都好，現在播正在播叫人不要輕信謠言嘛， 就是咯， 播幾十次都好是不會改變的，市民的想法是不會改變的。 即是警察他自己本身的 Facebook 都是這樣出這些東西，其實是。即是你總會有人說的，是不是？即是你如果你，即是你十個裡面有一個人說，那樣東西都會蔓延。為什麼會蔓延呢？因為那樣東西可信，為什麼可信？為什麼那個人可信？因為你太不可信嘛，相對嘛，這樣東西 是。喂，等於你現在還在說、PPRB 姓江那個人還在說有人帶隊進去，所以才有721。 不就是咯。 喂，你說到這樣，我們大陸當日個個看直播看著的。林卓廷未有攞去到元朗，已經在打緊人啦喺度。 係啊，冇錯。 係咪呢個大家都睇到㗎？好似平行時空咁嘅喎，竟然。 佢哋就係咁樣咯，即係而家咪就係同納粹，即係想講嘅大話，其實一樣就係話 方言講一萬次就係真相。 佢哋而家就係諗住就係咁樣做啦，其實就。 咪所以嗰啲咪直情上個禮拜日咪上街譴責林卓廷咯。 係啊。 話製造七二一事件。 嗰啲咩嘛？ 珍惜群組啊！ 嗰啲叫二十萬人啊嘛，二十個萬，有二十個人啦，行得好 快。二十個人萬行嘅二十人，係啦。 啊， 唔系冇办法嘅，我觉得你一日唔正视，我低温我哋已经讲啦，呢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唔系纯粹系为咗清算警察，而系要挽回成个市民对呢个政府嘅信任，亦都系挽回呢个警队嘅声誉嚟嘅。好啦，为咗包庇佢哋积落嘅血债，到而家根本还唔到啦，系咪？警察亦都武力威胁，就系话如果你查嘅话就罢工噶咯，系咁嘅情况底下，咁所以咧变咗咧就陷入一个死局。我告诉你，这个油塘墮樓事件也都只不过是另一次这个陈燕林事件的反应的，我觉得。因为那个信任度已经是跌破零的了，我觉得。那大家只要在网上看到一些不寻常的现象，或者是有一些有违常理的一些情况，大家就会落结论的了。这个追源索取，大家不要说哪个散布谣言，虽然你追缉那些网上什么散布谣言的人。但是你要記住，始作俑者就是因為警察的暴力沒有受到這個的調查，沒有公開的聆訊、而政府也沒有將整個反送中事件的內容去脈講清楚給香港人聽，到今天都沒有交代過、台灣選員、陳同佳去了台北沒有、我想問一下、如果陳同佳要自首，買張機票最便宜，買長榮航空飛過去，自己落地在桃園機場去警署裏面自首就得咯。點解又初又話要推呢個台灣大選之後，跟住推完之後，而家管浩明有咩講啊？ 冇啦， 冇嘢講啦嘛，係嘛？所以就睇成件事，你而家當香港人根本係以為我哋係低 B 嘅個個人，然後你不斷喺度話誒呢啲假新聞謠言，假新聞謠言。我話俾你聽，一個正常嘅香港人喺咁嘅情況底下，佢哋只會選擇相信假新聞。 但係冇意 義嘅。如果嗰啲新聞係假嘅， 呢啲嘢咧，即係其實串聯開你咧，即係其實你如果留大家有留意過阿鄭文傑嘅新聞，鄭文傑其實上個禮拜其實咪接受咗一啲 大紀元訪問啦， 又大紀元啦，好多嘅，其實有啲網媒啦咁樣樣揾咗佢，咁佢咪就係話咯，佢講翻就係話佢喺呢一個大陸俾人哋審問期間， 正正就是有一位呢，即係廣東話非常之流利的國安，就跟他講，就本身就係同佢恐嚇佢啊嘛。喂，而家就告你呢、這、一個叫做係武裝叛亂罪。 武裝叛亂罪 係咁咧，如果你一係你就係、是、一係就告你武裝叛亂罪，一係咧你就同我認 咗呢個嫖妓。 嫖妓佢。咁但係當中咧審問嘅過程咧，究竟佢有啲乜嘢武裝嘅證據俾人哋掌握到咧？哦，原來就係話佢去過連龍場喎。大佬影佢大頭相，喂，原來連龍場嗰啲咁樣嘅 武裝叛亂， 就係武裝叛亂啊！喂，原來就係咁樣啊！喂，咁即係呢咁當然啦，佢講完呢啲嘢之後咧，咁佢講好多其他嘢，佢就係話呢一個國安啦，咁其實原來都同佢有交心喎，即係佢就話啦，你唔知啊？我哋好多同事喺下面做嘢噶，即係我哋最中意啦，你即係就係打你哋咁嘅示威者噶啦，其實就係、是、咁，當然又做咗好多其他唔同嘅恐嚇啦。咁所以其實我有時都有諗，嗱，即係坦白講，如果你話呢啲咁樣嘅被自殺事件啊、嗯，我相信差佬咧未必有時間咁樣做咁多呢啲嘢。但係我唔排除啊，即係我始終覺得有可能呢啲嘢即係可能 其他強力部門做， 唔出奇， 唔出奇係啊。 你做完之後，其實究竟警察知唔知咧？警察你而家次次都係冇可疑，喂，其實呢個就係另類嘅武警示範啦。係嘛？即係你次次你一見到呢啲可疑，喂，我哋就咁白，即係用肉眼睇，應該都好可疑嘅案件，啲自殺案，喂，佢哋次次都係條件反射式，就係話冇可疑嘅喎。 唔 係 啊，我覺得呢個先至有可疑，點解我會咁講咧？就係欲蓋彌彰啊嘛。係 啊， 佢正正就係驚大家去質疑嗰個係咪自殺事件嗰陣時候，所以佢喺現場裏邊已經話死因冇可疑，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咧，佢乜嘢係唔係都好咧，總之發現屍體死因冇可疑。 你睇翻陳燕林。之後包裝成件事，之後點樣去找無線新聞？哇！ 訪問佢阿媽係啊， 唔係啊，即係點樣去訪問佢阿媽，仲要找專人去訪問佢。 仲有左報嘅頭版咧？ 係啊，即係你咁樣 咁大嘅力度， 就係有可疑啊嘛！正正就係、是， 咪即係等於你播埋阿鄭文傑嫖妓嗰段片咯、啊。大家睇完之後就知道有可疑啦。 係啊， 佢只係走去櫃枱嗰度揼完骨之後，佢找數啫喎。 係、就、咯、是，連當事人都冇出嚟添啦。 如果有，你諗下，你記唔記得何偉圖事件？ 咪就係、是、咯。 民主黨啊！喂，大佬，一腳撐入去，唔准著衫，全部跪低，跟住拍片，跟住拍片，甚至要求佢哋瞓翻上床啊，再拍過啊！你明唔明啊？係咁賤噶，係。 咪即係阿成龍個仔啊，叫咩名話？ 房祖明啊， 房祖明啊，阿張耀揚啊，嗰啲俾人踢鬥吸毒嗰啲啦，都係咁準，都係咁樣做啫嘛。其實係。 唔准喐啊！同埋入嚟之前， 啊、 你將嗰、那個嗰啲毒品擺歪咗，唔該擺翻埋位，企翻喺側邊，再拍片， 嗯、 再影相，咪就係咁咯。咁我想問一下大家都知道鄭文傑，如果我就話，如果攞出嚟嘅就係呢啲片，咁啊證明鄭文傑係乖仔嚟。 係啊，啱啊，咪真 係。如果攞出嚟嘅都係呢啲片， 我信佢係乖仔嚟㗎。 肯定係啦，如果有嘅話，一定係嗰啲片啦。 咪同埋你點會去正骨嘅啫？其實你去偷食真係。 即係呢啲，其實即係坦白講啦，佢當香港人都係傻，警察亦都係一樣。如果唔去將黑咗嘅警察將佢還翻白，還翻白只有一個方法，冇其他方法。唔係用漂白水漂白。不是用四點鐘的呢個警察方言大會嚟去漂白，係、唔會 work 嘅。只有在太陽下邊將啲事攤翻曬出嚟， 係冇錯， 一個方法嘅啫，冇其他方法。如果唔係，再會周而復始出現呢啲咁嘅事嘅，我覺得。而家仲其實周子樂事件都未調查清楚嘅，其實仲係不了了之嘅。 係噶， 係嘛？所以你話監警會話我而家吹風就係報告調查到七月一號。 係， 喂大佬你諗下，七月一號打後咧？八三一咧， 啊， 係嘛？陳燕林咧，周子樂咧， 唔係，即係你正正就係你睇翻，就算係啊，冇往後嗰啲事情都好啊。其實你六一二、七二一、新屋嶺嗰啲咁樣嘅事情，而家監警會即係話佢哋所做嘅不足咧，其實係不斷重犯，係嘛？ 好簡單嗱，如果而家監警會報告，我唔知道最終大會會唔會通過而家呢個 version 啦、究竟中共用幾大嘅力去攞呢個監警會嘅手咧？ 係啊， 包括或者會唔會根本就係、是？要去懲治警察就開始啦。 嗯， 好啦，六一二監警會而家嘅報告就係話根本冇一個停火嘅指引。 係 呢、這個根本係違反警例。我想話，警例裏邊講到明，警察通例就係話最低武力係咩意思呢？就係、是、到你制服咗嗰個人嗰陣時候就要 stop 啊嘛。係 啊， 所謂最低武力就係咁嘅意思。啊，點解原來射橡膠子彈係冇停火指引？ 唔係，但係你見到 結果有啲射，有啲繼續唔射。 唔係呢個冇錯，嗱呢個正正就係我覺得好可能咧，已經其實係內化咗呢啲差佬咧，其實係洗咗腦啊。 可以亂咁射咯。 唔係你咪見到咯，即係其實嗰陣時你見到成個下角度喺度亂射嘅時候，上面有一班觀戰嘅差佬喺度歡呼啊嘛。 係啊。 哇！真係好嘢啊！平時咧，即係我哋都冇你咁爽啊，而家當戰靶咁玩啊。 咪打打獵遊戲咯。 係啊，打獵遊戲。 你見到最近嗰次1月1日出動之前。 係啊。 大區部出動之前咪一齊影相咯， 係啊， 喺警總啊， 收容嚟， 咪就係嗰啲獵人啊，係 啊， 去打獵之前咪就大家揸住啲武器喺度影相咯， 係啊，收 exactly 一模一樣噶， 哦，大佬，即係你嗰啲同 ISIS 咁分別， 你唔記得咗咩？6.12當日差啲喺中信發生人踩人慘劇，佢哋咪喺中信裏邊咁樣咯， 係啊， 一齊影相， 係啊， 慶功啊喺度， 係啊，即係你冇呢啲冇 commander 嘅默許，點會有呢啲咁嘅事情出現啊？ 唔係，如果呢個監警會的報告，雖然很多人說監警會廢，但是如果現在流出來的東西是堅的話，我覺得會再著火的。我一會兒再說，100億是會火上加油的，是會再著火的，我看你怎麼回應，是吧？如果到沒有的，那你現在有沒有？我想問，鄧炳強星期四下去了，中西區區議會，問清楚了，那有沒有停火的指引，射到什麼時候會停呢？原來沒有的，都還是，那即是什麼呢？即不是紀律部隊啦，跟黑社會一樣啦。黑社會劈友沒有指引的喎，劈死又得，劈一隻手又得，係嘛？冇得話 cutting 嘅喎，係斬到差佬嚟為止嘅啫喎。而家咪就係咁咯。仲有你留意一下，佢唔係淨係講冇停火指引嘅喎，佢直情係講到 冇協調啊嘛，即係冇溝通啊嘛。 commander各自為政嘅喎， 而家係變本加厲嘅情況。你見到點解逃廢？嗱，呢個自己逃婚咪自己受翻咯。你咁逃廢？喂，大佬，上次咪喺大埔自己俾自己同袍噴焦嘛？ 係 嘛，大佬，即係你當你點樣去縱容、點樣放縱啲警員嘅時候，最後屘你自己都受翻。又正如有個咩啊，即係西環嗰個大波 madam 都俾自己啲同袍性騷擾嘛， 俾佢抵啊嘛，佢自己頂唔順啊嘛，佢話你哋咁樣同啲曱甴有咩分別？ 唔係佢話啊嘛，即係又亂傳佢喺即係警局入邊幫人哋口交，又搞嘢係嘛，又話吞精添喎。喂，大佬， 會唔會係嗰啲黃絲警察嚟？ 唔係我，唔係啊，其實我都講過好多次啦。其實我真係懷疑海底撈真係會食完咧，真係有幻覺噶。你有幻覺之餘，你只同真同埋假你已經分唔到啊！你自己好想 FF 嗰樣嘢咧，已經變成咗真， 咗真實啊嘛，跟住就傳出去啦。 係啊， 跟住就講到似陣陣，我都想過啦。 係咯，個個都食過咁樣搞到好似。 唔係，所以咪就係咯，我就係話你要簡單。如果呢個咁樣嘅爛仔部隊我想問一下呢個樂慧玲啊，嚟到香港坐鎮大局。你根本上嗱，當然共產黨嘅鎮壓手段武警其實係好粗暴，亦都係。但係佢都有黨嘅紀律喺度管制佢哋啊。係 啊， 係嘛？你睇，但係而家呢啲，喂，基本上你睇下嗰個今日喺呢個影嗰個空姐牛肉飯， 係 有一個後生仔 影相， 影相影空姐牛肉飯，兩個人其中一個表出有出示委任證。但是他拍照的時候根本這兩個人是沒有任何情況下知道他是警察來的，就指控這個小孩說他拍到他們，然後才說要拘捕他，跟著其中一個出示委任證， 即是被打啊， 而指控那個小孩那個根本從來都沒有出示過委任證，跟著現在那個爸就說他拘捕到長沙灣差館之後打鼻打下體， 是啊， 喂大佬什麼世界，我想問一下，我拿部手機出來拍照，你說我拍到你，我怎麼知道你是誰，你不掛委任證出街然後話人哋影你就犯法。 哦，唔係喎，佢而家即係其實佢show pass 幾時 show pass 咧？ 佢係影完之後啊， 係啊， 嗰個男仔影咗相之後啊，佢話要拘捕佢嗰陣時， 係啊， 佢先 show 委任證出嚟㗎。 同埋而家啲差佬咧，即係其實佢喺特定嘅場合先 show pass 啊，就係正正咧今日咧有一單新聞啊。就係、是、明報，即係話原來有個警長嚟喎，呢、這個仲有警長嚟喎， 哦，即係林澤基， 係 嗰個 level 㗎係嘛？ 油尖旺特別職務隊警長喎，佢就話即係其實佢自己本身咧，佢係不嬲係做開嗰啲叫反色情行動嘅， 掃黃嘅， 係啦，掃黃嘅， 除邪隊 啊！咁點不知咧，有一次咧，就其實佢係上門嘅時候咧，佢 show pass 就要人哋，我唔知佢啊嚇，佢話廟街啊廟街最 cheap 嗰啲啊，大佬， 哇大佬！ 廟街你行一次你見到平時企街嗰啲啊， 我知喺個樓梯口舊樓樓梯口企嗰啲啊嘛，兩嚿水大佬， 兩嚿水嘅啫。嗱，佢仲要話突然，即係佢話沖涼嘅時間，佢突然間 show pass 就要求呢個人咧，就要求呢個記者 減$200俾佢， 就同佢性交。即係嗱，咁講真，你上得嚟都係性交啫，你係咪$200？即係就之後先講啦。即係喂，咁但係完事之後咧，咁啊照問佢攞錢啦，好正常啊，係嘛？咁佢就話唔俾，就要反而要求對方咧三個鐘內咧就要翻翻內地，否則咧就拘留佢七日。 咁咧，佢咯，合佢 啦，合空佢啦， 即係叫食完免費餐唔俾錢，仲要話嗱，你再問我攞嗱，信唔信揾人嚟塔你啊嗱？ 喂，呢啲事喂，即係呢啲同你以前啊嗰啲收片嗰啲差佬有乜分別啊？ 咪即係 show pass 就唔使俾錢。 阿黃玉郎七十年代嘅臭香港漫畫， 係啊， 裏邊嘅劇情嚟噶，其實 呢個咪就係咯。喂，你而家你仲要恰埋嗰啲，即係其實最冇啊！最冇保、最冇反抗能力， 大家廣傳啦。呢、這個法庭新聞嚟㗎，警長朱志豪 係啊，朱志豪啊， 橫壓係乜嘢情況都係蘇偉任正咧，警察 係叫雞嘅時候， 叫雞唔俾錢， 係啦，仲要叫雞唔俾錢， 唔係叫雞啊， 係啊， 係叫雞唔俾錢嘅時候就會蘇偉任正。 喂，好心理啦， 真係不知所謂啲班咁 嘅人。朱咩話？又係朱 Sir 朱志豪啊， 朱志豪， 警長朱志豪。 喂，大佬，你平時食個海底撈都唔止兩嚿水啦，係咪啊？你即係其實你點樣？你就係恰人哋冇，即係冇反抗能力啫嘛。 好簡單啦，你喺廟街嗰啲，即係都可能係非法移民啦，即係外勞啦，非法勞工啦。 冇 工作證㗎啦，嚟到一定係冇工作證㗎啦，做呢啲工，咁啊隨時就係咩咧？恰佢哋唔敢出聲。係 啊， 係咪？喂，大佬，人哋已經慘啊，收你兩嚿。 咪再去咯， 撲你個街，收你兩嚿水，你仲要蘇偉任證？大佬，即係已經 cheap 㗎啦，係嘛？仲要蘇偉任證，然後跟住兇人話將人哋掟翻去大陸，即係嗱，我話俾你聽，好簡單嘅就係，如果警長都係呢啲咁嘅人， 係啊， 點會喺執勤裏邊？穿着防暴裝備戴著蒙面穿着full gear的時候他會變成另外一個人呢不會的 是的不會的 他都是這個蘇偉任正為了省200元去欺凌這些即是內地妓女的人 是 的一定他站在前面的時候就是粗口爛舌鬧示威者拿警盾作警察作記者那些人、嗯、一定是這些人來的其實 的 我經常都說的很多人以為呢一定是指揮官級數出事我說不是的其實、 嗯、 很多反而是警長級數你知不知道即是現在出事的點解咧？就是、因為咧，佢攬佢哋又冇得升嘅啦嘛，佢又去到原作級嘅頂級嘅啦嘛。咁結果咩咧？就係、是、所有下屬犯法嘅嘢咧，佢去包攬， 嗯、 去攬佢哋，然後導致到今日，你記唔記得？喺呢個《華盛頓郵報》調查裏邊， 即係七成都係違規啊嘛。 調查報導裏邊，佢有講到嘅，其實係原作級嘅壓力令到白恤衫嘅人唔敢喐啊嘛。 係啊。 係嘛？原作級嘅壓力裏邊嘅關鍵人物就係警長， 同埋原左級嘅代表就係嗰個咩啊嘛？ 林主席啊， 林主席啊嘛， 係啊，省長 同埋警長啊，即係仲有嗰阿邊個啊？光頭劉澤基咪就係呢啲人咯， 而家加埋朱 Sir 啦，朱警長啦，係嘛？為咗$200出委任證，所以下次啊，嗰啲警察啊，如果記者問佢哋唔出委任證啊，跟住你就要問佢係咪 你 哋 叫雞啊？係咪 叫免費雞先至出委任證啊？你哋 係啦， 喂，呢個新聞嚟㗎，唔係造謠。明報添啊，唔係蘋果啊嗱， 蘋果添啊，仲有。 如果唔係你話， 你睇下，喂，睇你睇下標題啊，連星島都標題都。 星島標題係咩啊？ 嫖妓食免食霸王餐判囚，前警長上訴失敗。喂，大佬啊，嗱，星島嘅嗱呢啲唔係黑記啦，唔係黑報啦，係咪先？ 電報啊呢個。喂，佢冇冇明報嗰個咁清楚喎。 係啊，明報嗰、那個。 明報講明嘅喎。 啊！明報嗰個就誒呢、這個蘋果嘅，我睇下先。 明報頭先我睇嗰個係 係 出事委任證啊， 出事委任證與內地妓女性交， 拒付$200 獄金兼逼離港。 嚇、啊！或者哇，一個標題已經講好多罪好已經列咗好多罪狀啊！ 講曬，如果貼連同牆嘅話咧，唔使內文啊，將呢個標題擺出嚟就得㗎啦，已經係、 啊、 寫明係明報幾多日嘅標題 啊！咁啊，好犀利啊！嗱，呢啲咪就係衰格咯，係咪先？我記得好似辯方咧，仲話佢係一個優秀警員添喎。平時唔係咁啊，大佬，即係你 平時咩啊？平時係唔收委任證，不過照叫免費雞咁啊！ 喂，我真係唔知啊，大佬，呢個真係好得人驚啊！呢個係咁啊，佢話咩誒？係咩假警察？警察香港警察冇會食霸王餐係假警察啊！即係佢 啊 嚇呢、這個 大佬，人哋嘅身份已經係講明係警長乜乜名噶咯喎，已經 係啊，唔係佢啲即係嗰啲證人咁樣講啫，其實係嚇咁諗，可能幫佢表白啦。不過呢個就係其實幾年前㗎啦，係。 14年嘅啦，好耐噶啦呢單嘢，點解拖咁耐先 上訴嘛？ 係咯， 上訴啊嘛。 咁即係佢坐過嚟噶咯，佢自己本身已經係坐咗好耐噶啦喎。 佢而家個就係話佢係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哦，個辯方律師話俾人設局陷害喎，喂，好難啫，係嘛？ 唉，我話俾你聽啦，呢啲唔會死錯人，點解咧？喺嗰度喺嗰頭揾得食嗰啲妓女或者係媽媽生都好，點會敢得罪呢啲咁樣嘅反掃黃嘅警察啊？你真係唔想撈咩喺嗰度？ 係啊，冇錯啊， 係咪先？如果唔係真係呢條友做咗呢啲咁嘅嘢，大家都知道嗰啲係低下階層喺個社會裏邊嘅地下揾食嘅人。如果佢大家睇古惑仔電影都睇得多啦，如果佢得罪咗呢啲由尖旺警區掃黃嘅警長，大佬佢唔使做噶啦，真係以後都 好惡死噶，真係 喺嗰條街唔使企噶啦，真係已經係。所以我就話我唔相信呢樣嘢，我就絕對相信明道。絕對相信星島的， 係啊， 係嘛？呢、這個我就一定相信，呢啲絕對唔會造謠。 有啲網友話喎，佢反而相信咧，黑社會如果叫嘅話咧，會俾100-200蚊，仲要加貼士添喎，真係，即係話你衰過黑社會咯，即係坦白講係。 佢好簡單，我話俾你聽，咩、啊、心態咧？呢位朱警長係嘛？ 係啊， 朱前警長 係 食開免費餐， 食開㗎啦。我諗即係慣犯嚟， 根本就係慣犯。只不過而家呢個當事人叫做咩、啊？大眼妹， 大眼妹 就係可能新嚟。然後就同個雞頭投訴， 係 係咁樣嘅啫，我覺得，即係話佢根本上就橫行喺廟街。 一般雞頭應該都識時令人嘅，其實係 係啊， 嚇， 唔係肯定就係已經係咧，即係係神憎鬼厭，即係欺壓呢啲即係低下層嘅人咧，係欺壓到盡嘅啦，已經。 但係佢估唔，你細估唔到呢個大眼妹咧，即係其實唔願意咁樣引起燈聲啊嘛。 喂，我想問下你，你第一劑咁樣，你敢唔敢同一個警長反台？ 係啊，唔敢㗎。去 篤灰 啊！係啊， 如果佢係第一劑嘅，我意思係話，即係話呢個人一定嗱，你要記住喺廟街經營呢啲嘅，喂，大家都知㗎啦，邊啲黑警，邊啲係污糟邋遢警察，dirty cops， 點會唔知啫？邊啲中意食免費雞，點會唔知啫？係咪？即係話。我覺得啊，我純粹臆測嘅啫。如果佢只不過係第一次嘅話，係唔會發生呢啲事。設局陷害更加冇可能，更加冇可能。你諗下，呢個人做完呢樣嘢之後，佢亦都冇辦法留喺度。咁而佢嘅上線嘅雞頭亦都可能好難揾食，係會擠擠俾佢哋嘅夥計針對噶嘛。係咪？所以好多人話點解警察會變成咁？其實我不斷解釋就係話警察。藏污納垢好耐嘅啦，其實，因為香港嘅罪案率係全世界最低嘅，但係香港警察編制係全世界五名之內最高嘅。咁我想問一下，點解會有一個咁矛盾嘅現象？既然罪案率咁低，咁多警察嚟做乜嘢啊？做維穩嘅原來 係。係啊。 好啦，不斷招募，點解去到魏俊仔就係咁啦？不斷擴大嗰個招募嘅範圍，不斷增加呢個 PTU， 加咗兩個 company 應該。如果我冇記錯，不斷咁樣加嘅話，你。一路請入嚟嗰啲人，自然就係咁。同埋好簡單啦，你紀律部隊裏邊你人工最高，然後跟住你冇嘢做，日日坐喺警察呢個警署裏邊，係咪做乜嘢？你記唔記得之前有一單講世界盃放蛇嘅，好笑。 係啊， 喺個泰國妓女啊。 哦，嗰、那個好耐啦，嗰單嘢。 世界盃期間 係啊， 去放蛇放完一次唔夠，再去、一路差妹一路唔知道。即係摸空定唔知乜嘢， 仲話揸咗好多嘢， 係揸咗好多嘢，玩得好開心，下次又再去玩啊嘛。 係好耐呢單， 只不過嗰次我哋係攞嚟當一個食花生嘅笑片啊嘛。係 啊，係啊。 但係你而家睇到嘅，當佢哋出嚟去，你叫佢做 crowd control， 叫佢做現場驅散，佢就加把口喺度搭爹，然後喺度做 DJ 同人鬥嘴，然後跟住就喺度串 Q 人，跟住就黑記，跟住襲擊記者，襲擊記呢個社工。然後警務處處長視若無睹，保安局長視若無睹，是因為咁樣而令到佢哋越黑的個性就越表現出嚟啊嘛。你根本係 provoke 緊佢哋呢個邪惡嘅一面，越行越遠啊嘛。喂，全部嗰啲阿頭有責任嘅，我覺得係。你唔撳住佢哋，唔去翻去省佢哋，係嘛？結果委任證又唔使帶，除咗叫免費雞嗰陣時先 show， 其他誰任何時間都唔使 show 委任證嘅，跟住蒙埋面。嗰啲蒙面嘅大佬，嗰啲面罩十幾款啊！我話俾你聽啊， 係啊， 係嘛 ？Doctor Hannibal 嗰啲又有 女裝底褲咁嘅款又有。 唔係就係、是、我見到係有一款係蝙蝠俠咧，即係嗰個反派大嘅，我記得係即係好鬼似嘅。唔係小丑，佢另一個嘅，其實係即係成身綁曬個大隻佬啊嘛。 仲有啊，而家新嘅潮流係咩啊？喺嗰件戰術背心嗰邊係亂咁黐嗰啲嘅魔術貼嘅 sticker 喺度。係 啊。 你有冇見過一個紀律部隊嗰、那個紀律廢弛嗰個制服係咩意思？我想問下。uniform 係咩意思？嗰、那個就係紀律部隊嘅精神嚟嘅、 嗯， 大佬。我上次見到的一月一號，我見到一個黐咗只狼喺度。 狼？ 係啊，我唔知係咩嚟嘅。嗰件戰術背心，戰術背心咧好容易嘅，因為佢下邊係魔術貼。 係係係係係。 係嘛？喂，大佬，你諗下，你問一下中紀委大陸佬啊，你哋嘅老細啊，唔係鄧炳強啊，你問一下中紀委秘書啊，呢、這個趙樂際啊，問一下政法委嘅郭聲坤啊書記啊。 嗯， 究竟紀律部隊可唔可以亂咁黐編號？中意黐乜就黐乜落去自己件戰術背心嗰度。 係啊，你嗰啲咩？ 嗰件戰術背心係時裝嚟，我想問一下。 嗯。 仲有嗰啲鞋咧，你有冇留意啊？ 咪有李寧 啊嘛。幾款鞋嘅？ 有李寧鞋啊嘛。 有李寧鞋啦。 係啊。 啊 Nike 就一定白底㗎啦，唔知點解，即係卧底嗰啲啊。 哦。 即係有制服㗎，佢哋卧底。 嚇、 啊！嚇、啊！逢親係著黑色 Nike 白色底嗰啲咧，好大機會係嘅其實。所以你有啊，即刻換咗。 我唔係啊，我。 哦，你就黑色底。 係黑色底啊，真 係。唔係，所以咪咯，我就話你諗下咁嘅情況，然後你話俾我聽，誒、哎、油塘宿舍嗰度咧，基本上就係冇可疑。我哋每日見到嗰啲警察， 已經無惡不作啦。 係無惡不作。我想問一下大家，我哋以往受黑社會欺凌乜乜乜，講咗咁多年。 嗯， 黑社會所做的壞事有沒有今日警察這七個月來所做的壞事的總和那麼多？ 嗯， 有沒有啊？我想問一下。 喂，黑社會 黑社會不會扔個催淚彈入你屋企燒你屋企啊？ 係啊， 係嘛？會不會行行下街？大佬外賣仔昨天那個新聞、啊、Deliveroo 係、 啊、 嘛？話佢嗰個袋裏邊有支棍， 啊、 有個膠水，係嘛？拉佢啦就。 啊、 大佬送外賣，你諗下？你話軍事政權，軍事政權都有軍隊嘅紀律嘅，我想問下，點、嗯、可能係變成一班咁樣嘅有排爛仔都不如？其實係衰過六十年代嘅警察。 唉， 六十年代嘅警察係貪污，問題就係佢貪污嘅情況下邊，佢會唔會走去咁樣走去擾民咧？ 嗯， 係嘛？影張相你就話你影我做咩啊？ 嗯， 跟住唔出示委任證就拉你，拉到入差館就打鼻打下體。 嗯， 你諗下，你問曾德成咧？一九六七年。拉入去警署有冇咁樣打？係嘛？你叫曾德成出嚟對質啦。講緊六十年代啦啩。 仲有今日有一單 六七暴動啦。 今日有一單嘢，你貼連龍牆啊嘛，係咪？而家佢點樣？ 而家專針對連龍牆。 專針對連龍牆之餘，仲要係即係雙重標準。 哦，慘嗰啲佢梗係護送啦，呢、這個唔使諗噶啦。 唔係啊，其實同一樣行為嚟嘅啫，即係你抗保研咧，只係俾人貼咧，嗰啲叫做係即係抹黑還額咧，即係當佢連林牆咁樣貼啦、嗯，就話咩抗保研最懶嘅區議會啊，即係四年啊零文件啊咁樣樣喺度打呢啲乜嘢，咁但係有人搣啊嘛，即係有啲即係有啲義士仔係搣咗佢啦，咁竟然告佢盜竊罪喎、啊，大佬， 哦搣嗰個就係被告盜竊罪， 係啊， 咁所以 咁你嗰啲獅子狗咧， 唔係啊，前兩日啫嘛，藍田嗰啲咧，係嘛？ 唔係 冇得講噶啦，話俾你聽啦，即係已經係大家去到一個地步咧，係完全對呢個警察每一日發生嘅嘢、 嗯， 無論佢做幾多 PR 都好，鄧炳強你聽住，你去灣你中西區區議會做咩 show 都好，如果你叫管唔掂你班僆，你就唔好做。如果唔係你做乜嘢 PR 都冇用，我想話，包括共產黨嘅呢個派嚟香港嘅呢個新嘅黨委書記呢、這個樂偉玲都係一樣。如果你管不掂呢啲咁嘅警察嘅話，你就不要做， 嗯、 因為嗰樣嘢係會直接導致一陣間我哋講嗰個題目，嗰一百億揞口費，其實今晚已經倒咗落鹹水海嘅啦。 係啊， 而嗰啲錢係你同我有份嘅，其實、嗯、我哋先休息一陣先，希望大家支持城寨轉數快 FPS 2629640。 好。 正啊！人民超市 App 有得下載了。